就是讲啦，菩萨观四生之前，同埋四生之相啊，本来系空，就无所有相。所以《金刚经》里边讲咧，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都即见如来啊！咁啊，在呢个《金刚波野波罗蜜经》里边，咁啊，亦系波野波啊，凡系波野波，所讲都系观诸凡空。所以凡所有相、众生相、佛相、我相、人相啊，都皆是虚妄假名而已。咁啊，如果我哋呢个人有咁样嘅观想啊，就在一切相之中，我哋就能够悟到佢咧，根本就空寂无相啊！咁就明白佢哋真真正正见到如来嘅清净法身，唔使话等到诸相毁灭，先至见佢无相啊！正正在在有呢个人人我我山河大地之时。我哋观呢个人我山河大地的本性空，能如是作观咧，就名为叫做即见如来呢个清净理体啦。咁就叫做无所有相。是故菩萨行法地波野波罗蜜。咁啊，菩萨咧，佢行呢个十地化。菩萨以波野嘅境界。不观呢个色相，不观呢个色缘，不观受想行识相，亦不观受想行识缘，乃至到菩萨嘅能教化，以共所说种种嘅道理，都系不观其相，亦不观其缘，悟到一切众生，以共所说嘅教化。两样都是空啊，不管生相以共法相都是本性清净。咁从此呢，菩萨呢就可以进入呢个十地位，成就呢呢个大波涅槃。咁菩萨能够进取十地位，当然是不离呢个波野啦。要有波野故，所以观空无佛性。无自他，无生相，无法相，就名为叫做菩萨啦。以此呢个波野实相系为本体，亦名叫做菩萨行呢个十地波野波罗蜜之故，而进入呢富佛果无相菩提。得白佛言：若诸法已者。菩萨护法众生，都为法众生也。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波斯匿王啊，发生一种嘅疑问。咁啊，乜嘢疑问呢？就系相问。咁啊，佛讲啊，咁啊，菩萨教化众生之时，不观呢个五蕴缘，不观呢个五蕴之相。咁啊，既非空，既非有啊，就系明众生所谓四生胎卵湿化，与个佛嘅体性咧系无二无别，都全归中道。咁啊，因此波斯匿王咧，佢有一种疑问，佢认为众生与佛咧始终系唔同，佛就系佛咧。众生就是众生，那么为什么众生与佛一样呢？所以波斯匿王听闻上边讲，说同真谛等法性如虚空，讲话五阴六入十八大一切众生，包括胎卵湿化，都是无我无所有相。如果咁样讲法咧，就简直系叫做护法众生啊！点可以说为叫做护佛果呢？所以话菩萨护法众生啊。咁啊，同时众生毕竟空啦。既然众生系五蕴和合，五蕴和合 这个胎卵湿化体性空故，咁啊菩萨啦，咁又点样去教化众生咧？所以为化众生嘢，咁啊波斯的王有咁样嘅疑问啊，主题咧就系认为文佛所说，既然上边一切都皆空，就应该冇呢个能化，亦无所化啦，因此就生疑。大王发声，即受想行识，常乐我净，不自识，不自非识，不自非非识，那是受想行识，亦不自非非识，何以故非识而？非非识而。咁啊，呢一段咧就由于啊波斯匿王有所疑问，所以佛咧就详详细细嚟答复佢啦。答乜王？即系波斯匿王啊！咁啊，未曾同佢讲话以前咧，梗系先咧叫佢啫。咁啊，我哋嘅人都系一样喎。你想叫一个人帮你做事又好，乜都好啦，你梗系先叫佢一声啊，某某人啊，你梗系先叫佢一声喎。所以佛咧亦复如是啊，想同波斯匿王讲话，解释波斯匿王嘅疑问。咁佛咧先叫一声大王。发性咧，咁乜嘢叫做发性咧？发性即系实相波耶，亦即是咧系第一而空，为一切诸法本来真空啊，既无能。都亦无所，亦无我，都亦无人，能化个菩萨啦，以共所化个众生，包括教化众生之时所说种种个法理，都系本性空故啊。所以话即受想唔识呢个五音啊，和合嘅众生，同埋佛所证嘅常。乐我净，你四种德性啦，当体都系离名说相，当体啦都系清净直灭，既不乐于有，都亦不乐于空啊。咁啊，点解下边解释啦？佢话不自识就不自非识，不自。非非识，咁啊呢三句咧就先解释呢个五音法中咧第一呢个识法。咁啊呢个识法，我哋既然明白非空非有啊，咁啊受想行识乃至常乐我净四德咧，就可以比例而知啦。咁啊，所以我哋先明咧五音中呢个识法。咁啊，呢三句经文，不自识，不自非识，不自非非识，系属于好难解释。咁啊，根据呢个智者大师咧，咁啊，呢三句经文应该作为四句，加多一句，应该话咧，不自识，不自非识，不自亦识就亦非识。然后四呢先至不自非识非非识。咁我哋点样嚟到解释呢几句话呢？第一句就不自识，就因为识即是空，识法之上虽然是无量，但是因缘所生法，由于是因缘所生啊，因缘和合先至有种种的色相。我哋学观嗰阵时啊，修呢个波野妙理，观察呢因缘和合所生呢个色法啦，当体即空。咁啊，既然啊空故啦，我哋就唔应该对呢个色法有所执着。咁就明白佢就不自识啦，不自识即系冇咗呢个执着，对于呢个识法咧冇所执着啦，咁咪佢就不自识啦。咁乜嘢叫做不自非识咧？ 就是我们修行这个波野波罗蜜甚深妙理之时，因为你观这个空即是是色、啊、那既然空即是是色、啊、就是说这个无生之理、啊、这个种种因缘之故能够唤起一切法，所以我们呢就不住这个非色，亦都不住这个空了，因为空理之中能唤起一切色法，所以我们就不住空。那么第三句呢，就是就不住亦色，就亦非色。为什么呢？就因为色以共空，这个本体呢即是佛性，所以说色空就无异，本来就是佛性。但是呢随顺这个俗世啊，有这个色相亦有这个空相，所谓空都远现，因此就不住亦色亦非色。那乜嘢叫做不住非色非非色呢？就是说色空虽然是有两样，但是它这个本性呢是不生不灭，实色空之法意而无异啊。色空之法是平等实相，所以我们就不住非色非非色。那么四句啊，不住这个色，不住非色，不住亦色亦非色，就不住非色非非色，所谓离四句呢就住白非，在这个本体里面呢就是清清净净，以表呢这个无住的道理。无住道理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中道实相，即是护佛果。他乃至受想行识亦不住非非住，乃至这个超略啊，例如常乐我净的四德呢，我们可以比例来说出，不住四德就不住非四德，不住亦四德亦非四德，不住非四德非非四德。那么我们可以比例呢来到四德，那么就是乃至受想行识亦不住非非住。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色法已经是离四句了，我们跟着这个受想行识属于这个心法呢亦都是同样呢是离四句。不住就是不住这个有，就离有呢，非非住呢就离空了，因为第二个非呢就当这个不住这解，就是说非不住受想行识，即是呢亦都不住这个空。以这个波野的妙智，相离空有，亦都相照于空有。那么关于这种道理呢就本来就很深，我们总言之讲句呢，我们这个佛性你讲个空它又不是完全空，那么起码呢从这个真空住在你体里面，那么唤起有我们这个众生人我。但是正在有这个众生人我种种法之时，我们不要有执着，要明白这个人我之见山河大地啊本体空故。所以你就不能够说它是空，亦不能够说它是有啊。既然啊种种的理由辩论非空非有亦空亦有，那么总言之讲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本体呢是清净的，若能扫尽一切的情执，若能扫尽一切的执着啊，空有都是多余。到这个时候就真真正正明白这个护法果，妙契实相波野的道理。那何以故？为什么呢？就非色而非非色而， 咁啊，呢两句经文咧就系、是、解释不住嘅道理。点解佢就不住色、不住非色、不住亦色定亦非色、不住非色、非非色咧？就是、解释咧，点解要不住？就系、是、呢个古德讲啊，个非色而者。就不是说将那些色法呢将它分析呢然后它就空。本体色法本体呢本来就是空。那么就是非色而。例如我们破檀香。那么一道檀香就圆浸着是木来的。那么你戒得一寸寸零高呢你就破呢一开就为二。一破两边就变成二。再破就二就变成四了，再破咧四就变成八，八就变成十，十六变成三十二，你再破再破破到最后嗰一块咧都不再破了，咁样咧就叫做分析啊，将呢个檀香一开二二变四，四变八八变十六，慢慢嚟分析分析到最后不能再破啦，咁就空，咁啊呢种道理咧。是讲得通但不是究竟的。我们这个行深波野波罗蜜的行者你要明白这个檀香未曾分析之前整个檀香呢我就知道它本来空。在这个人方不用说等到啊整个人瞓响树不动得的阵子呢慢慢啊就流脓流血腐烂。再不理他呢腐烂到剩下一盘骨头。这盘骨头啊如果你再不理他经过一段时间啊连骨头都会没了的了。那么不用说都是空啊还必须有我啫。如果我是一个有利根上智的人呢不用等到这样的程度之下我们才观他是空啊。正正在在有我自己本身现在有对方这个人存在有很多人存在之时我就要观他是空啊就是因为不用等到这个人呢没了那阵时才是观空正在有这个人那个时候啊我们观他都是空啊这样就没了这个我见没有我就没有人啊没有人我来到相对呢集而抬杠子顶嘴辩论是是非非你说到这个时候啊是何等的解脱这个时候呢就是叫护佛果了那就叫做非释而不用说等到分析这个人日后没了呢叫做空本性就是空就在当人呢你就知道它是空空故就是叫做护佛果咁呢一个叫非非色而呢就唔係话离开呢色之外有呢个空正正在在呢有色之时你唔使分析呢就係叫做空咁你叫做非非色而咁如果我哋综合嚟讲句啦色就係色法呢个非色呢咁唔係色法就当然係心法啦所以色就是色法非就是意就是空啊意思就是说呢色法以及非色的心法两者都是空所以这两个非字呢当为不住这解即是不住这个色法亦都不执着呢不住于呢这个非色的心法法与心法都不住着就名为呢叫做妙契中道咁我哋亦都可以讲呢个色同埋呢个非色啊就色系色与个空色就色法啦非色唔系色啦咪就空咯乜嘢叫做如呢如就系波野实相嘅本体呢个非字呢亦都系当唔执着唔住着意思就是说色法用非色法的空 佢个本体都系实相，本体都系真如。所以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呢个观照般若啊，观色以共个非色嘅心法，既然系空啦，所以两种不执着，不执着于色，亦唔执着于空，色空都不如啊。光明为他的波耶的正事，才是是富佛果。他世世故三假故，明见一切众生，那么上来呢就是明这个不如的道理，就因为色心意法本性平等。但是始终所谓世世故三假故，明见众生呢，就是随顺这个世俗的因缘，因为恐防人家问啊，咁啊法师啊，咁啊经常讲啊，色法又空，啊心法又空，咁啊但系现在就的的确确啦，有人有我喎，有呢个人个色相，亦都有呢个人个思想个心法，咁啊点样叫做空呢？咁啊，恐防有人得咁样问啊，所以佛又再慈悲，佢话世世故三假故都明见一切众生。咁啊，以上讲一切皆空而不住，就显呢个真谛义啊。一切法但有假名，就显呢个俗谛义。所以六祖大师呢个坛经里边讲，个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不离世求菩提，不恰似求土国。佛法在这个世间里面，不能够离开这个世间而觉悟修行。因为你是生存在于这个世间，你就在这个世间幻幻化化之中，你就要体悟这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如果说离开这个世间而靠这个菩提佛果，就好似乜呢？好似一个人在我肚仔的树，本来就肚仔冇角的，你天天要生着角，就无有自处，无这个道理的。所以说即烦恼就是菩提，即生死就是涅槃。因此我们明白菩萨发菩提心，不能偏于这个空而坏这个世间法，而不做众生，亦都应该从空入假，明白一切法虽然本空，仍有呢个世间相。因为有世间相，随顺于呢个世间故，所以菩萨要发大心度众生，不能够逃避呢个现实。所以世谛故，世谛呢就是世间嘅道理，谛呢就是道理啊，讲下世间嘅道理。咁啊，世间道理嘅有三种，第一就系色谛啊，就系颜色呢个色啊，五阴之首啦，即系地水火风啦，我哋全身嗰啲骨头，如同呢个地下咁实啦，咁啊佢就地大咯。我哋全身嗰啲口水鼻涕啊，大小便你嗰啲浓浓血圈啊，咁啊水啦，属于水分啊嘛。我哋全身有暖气，除咗死人。肯定人人都有暖气啊，暖气咪就是火、啊。但系除咗咧死咗，不然嘅话，我哋咧会递高只手，会举步起行，会弯腰啊，亦都会坐啊，就如同呢个风动转一样，就名为叫做风大啦。呢、這个地水火风四大皆名为叫做色法，咁啊叫做色大。第二是心帝，一人如果只是地水火风四大和合之身，他就没有知觉了，好像木头。我们的人不是木头，还有知觉，会想嘢，有感受，有思想，有分别，就名为他的心帝，有这个心思想。第三空帝，就是我们人意于哪里呢？既有这个四大的色身，亦有这个思想的想法，我们依于这个地方，依这个空而建立。我们几多的大楼， 以共呢木屋是最矮的，都不能够离开这个空间。所以说呢四大的色法，以共这个思想的心法和这个虚空呢，这三样都是实实在在的。那么明白这个三帝，这个三假呢，就是如从前讲过法假受假明假，虽然是有这个色心而法和合，有这个色身，亦有这个色身所依这个空间的国土的土地，但是种种法呢是不个名。受呢就领受，有我哋呢个人有领受，人都尚且无我啦，就冇咗呢个领受，所以法以共领受都系但有假名，咁就名为咧叫做三假故。咁啊，现在菩萨了此呢个世谛而幻啊，但有三种假名。咁啊，如此去见一切众生啊，咁样就有众生啦，有世谛，有佢呢个假名，即系有众生，亦有佢呢假名，有众生呢个正报，亦有国土呢个依报，有佢呢个假名。咁啊，既然有众生啊，就当然有呢个众生嘅罪业，呢个因果嘅报应。就有呢个六趣星尘，随你做乜嘢罪业而受生佢嘅地方。咁啊，众生既然有罪业，有六道星尘啊，咁啊，菩萨是有呢个慈悲心咧，嚟到去广经说法，随机嚟到化道，就变成有呢个能教化嘅菩萨，有菩萨所说嘅教法，亦有为我所化嘅众生啦。咁啊，就解释咧，虽然一切空啊，但是不坏这个世间，世间虽然有假力，有众生，有国土，有人我，但是本性空寂。咁啊，如是呢，说佢系空，佢系有呢个世法众生嘅假名，有世界众生嘅假名，但是本性系空寂。咁啊，说空说有都不可得啊！非空非有，才是一个圆融的中道，不能偏于这个真谛，亦不能偏于这个俗谛啊！咁啊，真俗圆融，全归中道。中道者即系佛所证嘅菩提佛果啊，咁就叫做富佛果啦。咁啊，一切法性实富，咁啊，一切法性咧，一切法嘅相就系有种种唔同。有呢个胎卵湿化嘅四生，亦有生住异灭，有四相嘅天流，但系一切化啦，众生呢个本性咧系真真实实、清清净净，所以经常讲一切众生即是涅槃相，不复更灭啦。一切众生啊，本体就系涅槃，所以话一切化性咧系真实之故。《金刚经》里面讲实无众生实灭道者，咁有众生自有化道啊。既然一切法五音之法本体空啊，亦都无五音和合嘅众生啦，咁啊，边是有众生可道咧？佢乃至诸佛三乘七言八乘啊，即亦明见六十二见亦明见。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是讲明邪见与正见两种呢都不是叫做见，就是在这个俗谛之中有他这个假名。他乃至诸佛就是十方三世诸佛，三乘就是大乘菩萨、中乘圆觉、小乘的声闻，七言就是如开经所说有七种的言位，五停心观、别相念观、总相念观、念顶忍世第一，就名为佢七种言位。小乘未入见道位以前啊，正在咧 响住修行紧，未登见道入定位，所以叫做七缘位。咩叫做八性呢？八性呢就系、是、四果阿罗汉，即系呢须陀洹、斯陀含、阿罗含同埋阿罗汉，就四果。但系未成四果以前，佢因地呢就叫做四向啊。咁啊，四向同四果呢，咁啊成八啦。最初就须陀洹，咁啊佢在修行之时，断尽三界嘅变化，咁啊向于呢、這个须陀洹果啦。咁啊，再一步就斯陀含，佢将呢个欲界嘅九品思或前六品，咁就向于呢个斯陀含果。第三个阿罗含啊，中国话佢就不来，佢将呢个欲界九品思或后三品都断尽，咁佢就向于呢个斯陀含果啦。第四啊，阿罗汉啊，将三界善思或断尽，咁向于呢个阿罗汉果，咁啊四向用四果啊，就名为佢就八性。咩叫做亦名见呢？以上种种嘅名相，诸佛、菩萨、如国、经文嘅三性，五停心别上面总上面暖顶忍世第一嘅七。原位以共四果四向的八性，所有一切一切的名相都是一个假名，那个亦名见者。那如果我们执定这个种种的假名为实在的，这种乃是分别之法，就名为一种见的执着，就不名为叫做专见到咧，诸法实相，即系亦见到有佛见、有三正见、有呢个四向四果种种嘅见相啊，就不名咧叫做见中道实相啊。所以话亦名佢就系见，佢六十二见都亦名见啊。咁呢个六十二见咧，就属于呢个邪见，咁啊即。就想行识呢个五音咧，本来咧就唔系实有，但系众生咧足为实有，咁就叫做常见啦。咁啊有邪见，第一就系常见啦。但系五音法之中，你唔离开呢个五音法，因为有五音法和合。才有我哋呢个色身，但系执呢个五音化呢系无，就名为叫做断见。有呢个断见，呢、這个常见为根本，辗转呢，佢在呢个五音中呢、這个色音呢，佢有四种嘅计较，四种嘅执着。例如呢个色音中，佢话执呢个色音中就系、是、呢个我。有些人執着離開這個色音，沒有這個我；有些人執着這個色大，我就為小，色在於我中。或者有些計，這個我為大，色為小，色在這個我中。單是色法就有四種見，受、想、行、識。亦是一样，咁啊五四就成为二十种见啦。将个分成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每一世只有二十种见，就成为六见。再加上断见、常见为根本，就共成咧六十见啦。咁啊，现在话六十二见亦名见者，咁啊有呢种咁嘅见解，呢种嘅邪见啊，唔了解。这个六十五种邪见亦复是虚妄，咁啊亦名为咧叫做见啦。咁总言之咧，你有佛见、三正见、七缘见、八正啊，有呢种种嘅见，亦有呢个六十二种嘅邪见。 东通成为呢一种呢辩解的执着。我们应该呢在这个三乘七如诸法乃至六十五种邪见当中呢，你要观它呢本体空过，你没有了一种执着呢，先至明白这个真正波耶了见。如果不是这样见法呢，凡是有相啊，通明白就是妄见，这个妄见就包括正与共邪。你有诸佛菩萨就明白它的正见啊，只有六十二种的外道之见呢，正明白它的邪见。那么若正若邪，邪之与正啊，不过呢是对待法，有邪就显出这个正见，有正见呢就显出别人有邪见。邪与正不过是对待法门，而这个中毒实相里面呢，佛果里面呢根本呢就无这个邪正可得，就名为这个中道。这大王若以明明见一切法，乃至于佛三乘四生者，非非见一切法。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若果能随顺这个世间的名字，你虽然呢是见一切法相之时，一切名字之时，但是实无所见啊，这样见呢就方名为其实正见。的意思就是说，为了随顺这个世间的俗谛，所以呢才见到一切法，有这个人相，有这个我相，有这个种种的相。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以这个波耶真智来的观察呢，世间的俗谛既有假名，才是有能见所见，不过是有个假名而已。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幻化之法假之中呢也就有所執着，这样呢方便为他的正见。我说乃至见诸佛，见三乘圣人，见这个托轮十化的四生，只是有个假名。但是有名字啊，如果你能够这样了解呢，知道的是如幻化，但有假名，方名为他的正见。那么这个就非非见一切法呢，那么一切法既然是但有假名了，乃见诸佛，见三乘，见四生，既然有假名，那就全体虚妄了。那么如果说你不是用这个假名了解他的假名而名为见的，那么有这个能见，有这个所见，有能化有所化，有正有邪，那就不是真真正正见一切法的本性，就名为这个非非见一切法。这八十言波若波罗蜜有法，非非法，摩诃显，则云何之有。咁啊，呢一段呢，就明呢个自照，以呢个波耶嘅正智嚟到观照，一切法呢，不是有，不是系无。咁啊，始终啊，呢个非非法，咁啊，乜嘢叫非非法呢？非非法者，就系非有法，系非无法。咁啊，波耶波罗蜜有法，如果执啊佛所说嘅呢个波耶波罗蜜呢系有法可得，咁就叫做波耶波罗蜜有法啦。呢、这个就非非法，非有法就即时系无，咁啊叫做非非法。咁啊摩啊叫做摩诃显。云何照呢？摩诃显就是这个大乘法。那么如果我们执定这个摩诃显是有法属于有， 我哋就可以依呢个有而治啊。如果我哋执定呢个摩诃显系属于无，属于空物，非是系有法，亦都非是系无法啦。波野既然不落于有，不落于无，咁啊呢个大乘摩诃显嘅观照啊，咁啊点样去照呢？咁啊呢个呢就系、是、波斯匿王又再起一种嘅疑问。其实呢，在呢个大乘摩诃显法里边呢，亦都照有，亦都照空啊，空有不二清净直灭，体用一名为真正波野波罗蜜。但系现在波斯匿王呢，再进一步，佢话啲波野波罗蜜又非是有法，亦非是系无法啦。咁我呢个大乘波野波罗蜜嘅观照啊，咁啊点样去观照法呢？咁啊，因此佛就下直答复嘅大王。摩诃显现，非非法，法若非非法啦，不是名非非法空。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系若呢个悟入呢一方面，即系咧，你明心见性啦，你明白咧，一切法咧本来都系空嘅，所以能照所照啊，都系多余啦。佢话大王。佛呢就先先呢叫一声，就话波斯匿王啊，摩诃显现，摩诃显现呢就系、是、波野大乘嘅正觉，乃系无见之见，乃系无呢个能照所照人我之见，咁就名为佢就摩诃显嘅正见。若非非法，非有法，非无法。咁啊！如果学到修行波野嘅人，执定咧有见无见咧，就唔系个波野正见啦。所以大乘摩诃显嘅正见啊，佢正在照呢个波野实相之时，不见呢个有法，不见呢个无法，有无都虚显。然后先至叫做摩诃显啦，精见非非法，即系大乘嘅智慧啊！正见之中呢，不见呢个色，不见呢个空，不见呢个有，不见呢个无，咁就叫做摩诃显见，非非法，照一切法，非有非无。咁啊，叫做法若非非法呢，就系、是、话。我哋观一切法平等之时，咁啊叫做法啦。咁啊观一切法平等啦，所以呢个平等之法里边啊，冇一个有法，冇一个无法，即系非有亦非无，非空的亦非有啊。咁啊叫做一切法平等，就非非法啦。咁啊自明非非法空啊。咁啊，既然一切法平等，咁啊，非有法，非无法，咁啊，我哋叫佢一个咩名字呢？咁就叫佢非非法空，即系有法与个无法啦，都非，都唔执着，都系空。咁啊，因为空故，呢种真空波耶嘅妙理咧，以后先至可以。显现出嚟，我哋一个学道嘅人修行呢个波野正智，以呢个正智观察一切诸法，若有若无，不过系空中之花，不过系水中之叶，不过系镜中嘅影像。空里边先至有花，水里边个叶系假中之假，用手捞唔到嘅。我哋照镜，不过。虽然这个水里面没有鱼，我们明明见到有个鱼、哦、虽然这个影像里面触摸不到这个影像的镜里面的影像， 但是书里面确实有个影像嘛。所以这个真空的波的实相里面呢，你说它有，但是它就幻幻化化，不是真有啊。如果你说个空呢，它就幻幻化化，见到有水中月有镜中的影像。所以波的实相理体里面呢，说有亦不得啊，说它无呢亦都不得，若有若无都皆不可得，唯一中道。我哋叫佢做乜呢？就叫佢就非非实空啦，即系非有法，非无法，本性空寂，既空一切有法，空一切无法啦。呢、这个绝代真空呢，就未为佢就实相波嘢，未为佢就护佛果。佢法性空，色受想行识空。十一、十八界空，六大法，四帝，十二元空，是佛即生即是即灭，即有即空。